去的借口，爱断了方舟。我想听你说，这个叫做找个理由，决定了就回头。一个人怎么都不懂，还是能感动，却不能好。那天错很久，很超过。分开时难过不说，一笑而过，还不如你选择想的生活。最后我会笑的，当怕你关于我，我都会清醒，仿佛爱过。根本没人说，其实我不难过，其实我给你爱比你想得多。开心能不能说，谁没谁不能喝过，我们走了很久没有争吵过。分开时难过要说，我被你笑过，还不如你选择笑的生活。分开后我会想说，问你关于我，我都会感谢，仿佛爱过。我根本没错，其实你不能活，其实我给的爱比你想得多，我爱你比你想得多。 向前走天涯，全世界的繁华，到底心中有伤，如今你四海外，怎让你心疼娘，如今一场聪明，爱情总渴望又感到痛，怎让你淋伤。